月来不是白就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，要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你有种美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你是谁，怎么为身上回到很久以前，我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夜还是长夜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紧抱着我流泪。